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林晨曦演唱的《爱的约定》，李玟演唱的《我们》，费翔带出的《三角》。你是否也

中国人，看气氛技术掌握就不必问。耶耶，你有温柔的眼神，迷惑了所有女生。他 baby 非常大声，却不认真。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永远那样。别以为你说情话我会心花怒放，和那chocolate baby 不相当。Don't call me baby， 我要的是真的心，只属于我，等我听我，把我当作唯一，不是那些 baby， 只为你开心。 希望落空，有人错过太多。

清清楚楚地要看看，从早来夜

安逸，就让爱意偷偷闪远别转的你。